彩呈现。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哎，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欢迎各位准时光临。你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。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，好听的听，爱听的听，欢迎各位通过听听 FM 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啊。首先听一首新歌啊、这是前段时间在网上有着很高关注度的歌曲，来自歌手程响，在上个月发表的单曲啊，你一听就知道了，很红啊，《时光洪流》。 我预言过千次百次的重逢，你却始终站在梦里那重逢，太难回头，只能一直走不停。曾经两个人流失人海之中，明明不甘心，明明还在等，却偏要假装早就不同。明明奢望着，你也再次心动。越美好期待，越容易落空。承认我不配，反倒更轻松。有些爱越多，只有自己才懂。 程响的《时光洪流》，这是他在去年底那首超级红的《四季与你》之后的又一首高人气的单曲啊。《时光洪流》中这份爱多渺小，一放手就消散掉，我也想洒脱一笑，说一声那么长，爱与你都不重要啊。刚才说到了洒脱是吗？哇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很洒脱，不 过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2021年的翻唱的版本呢、啊，这是影视剧《启航》当风起时的插曲，由孟佳翻唱叶倩文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。那接下来60后、70后，我觉得听这首歌应该非常有感触哈、啊。我们就在下班的途中大声唱出来，潇洒走一回。 天地悠悠，过客匆匆，潮汐又潮落，恩恩怨怨，生死白头，几人能看透？ 孟佳呢翻唱叶倩文1991年的超级经典作品《潇洒走一回》了。年轻歌手来翻唱这样的经典作品的话呢，的确是需要勇气的。其实可以听得出来，从编曲哈、啊、到唱法都是完全这个遵循原来的版本啊。如果剑走偏锋，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？比如说把它彻底改成爵士、巴萨诺瓦。或者是 R&B 啊，这样的话大家会听起来说比较有新意啊，这是我给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啊。好，听完了新人旧作，我们来听一首旧人新歌，好久不见的名字啊，周志平。 你曾用一个吻为我的青春写下见证，在依偎的黄昏，金庸的夜深，对视的清晨，竟然把那些傻话都当成真，才会伤得那么深。我后来有一天把你写成歌，轻轻唱着，把曾经的温柔藏进每一句歌的角落，也许是那时 首诗写得太晦涩，终究没人能懂。那就这样吧，任谁来问都不说。你走过怎样的旅程，嫁了什么人，过着怎样的人生，去了哪些城，住过哪个镇，路过哪扇门。但是请别给我消息，别给我惊喜，别安排重逢的日期。都过了做梦的年纪，有些往事不该再提。我只是偶然想起那日你身上的香，虽然我连心痛都无意渐渐遗忘。偶然想起那日你身上的香，忘了时间叫我伤成怎么样。什么人过着怎样的人生，去了哪些城，住过哪个镇，路过哪扇门。但是请别给我消息，别给我惊喜，别安排重逢的日期。都过了做梦的年纪，有些往事不该再提。想起那日你身上的香，虽然我连心痛都已渐渐遗忘。偶然想起那日你身上的香，忘了时间将我伤成怎么样。只是偶然想起那日你身上的香，虽然我连心痛都已渐渐遗忘。偶然想起那日你身上的香，忘了时间将我伤成怎么样。 61岁的周志平在这个月推出一张新的专辑，叫做《中年男子》哈，真的有一种啊猝不及防的感觉。这是收录在里面的一首非常好听的《偶然想起那日你身上的香》啊。那么从1981年参加台湾的校园民歌唱片录制算起，那么今年是周志平跨入歌唱旅途的第40个年头了。早些年他跟童安格一起举办了同舟共聚的演唱会，也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啊。说到周志平，想到90年代播放他的青梅竹马呀，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，我和我追逐的梦，寂寞的眼，哇，很多好听的歌曲，他是90年代中文歌坛非常重要的名字之一啊。接下来回到2006年来听萧煌奇《你是我的眼》2006年的版本啊。 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，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，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，可能我想要的不是完的，我爱的都

下的雨是狂喜，从指尖开始扩散，子夜心绪清绝，已被浓烟冷冽，无法控制的迷离灿烂，从眼底开始泛滥，因为多么难的是我，哦，因为是相信我，最难得最难得是相遇，因为多么难的是我，哦，因为更难的更不可遇是你，可是相信我，最难得最难的是相遇。 去年吴青峰呢将之前写给别人的歌曲重新演绎并集结成册，取名叫做册页一一与一啊。我们听到这是他当年写给许茹芸的一首歌曲啊，他拿回来重新唱，叫最难的是相遇。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许茹芸的一首翻唱吧，他在2003年推出一张专辑叫做云且留住啊。那这张翻唱专辑收录的都是琼瑶作品，这首歌呢是1976年白景瑞导演的电影《秋歌》的同名主题曲，琼瑶作词，刘家昌作曲，原唱是珍妮。来听一下许茹芸在18年前的翻唱《秋歌》。 青山破歇，一道彩霞，多少就等待 下，多少黄昏有我有他，他像流云，他像昙花，长久等待。 和你出门时化的妆，用着你问着你是不是爱我，你说是啊。想起年轻时滚烫的痴狂，那些相爱时受的伤，在这北京的秋天的黄昏，你冷吗？ 这首歌呢，就跟这个季节的北京一样的迷人。这是2002年小柯《北京秋天的黄昏》。 就在北京的秋天的黄昏，你忘了。 一年四季，你最喜欢哪个季节呢？那么，对于北京这个城市来讲的话，一年四季最迷人、最可爱的季节，当然就是秋高气爽的现在啦，从九月份到十月底啊。接下来这首歌曲难度很高，传唱度也很高啊，也是来唱秋天的。不过呢，这个感觉跟北京的秋天刚才的那种啊吸引力不太一样。这首歌所传递的有一点点惆怅，甚至有一些寂寥的感觉啊，恐怕有离别和思念的东西在里面。张学友的《秋意浓》。 你人心上秋意浓，一杯酒情绪万种，离别冬，叶落的季节里握住你的手，放在心头，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。愿只愿人在风中，聚散都不由我。啊，不怕我孤独，只怕你寂寞，无处说。 这是张学友1993年吻别专辑当中的《秋意浓》，由玉置浩二作曲，姚若龙填词，杜自持编曲啊。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我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如果大家有空，可以

怕孤单，日落全蓝，第一次会思念，第一次不及，第一次离开了故乡，第一次含泪微笑。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，却没到遍体鳞伤。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，没有满天的欲望。第一次永不会忘记的双眼，是多年后心碎的美丽海洋，美丽海洋。在讲述丘陵的风景，只穿一个钱，无畏进退，成年的灯光中回不去的美丽海洋。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，却没到遍体鳞伤。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，没有满天的欲望。第一次永不会忘记的双眼，是多年后心碎的美丽海洋，美丽海洋。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，却没到遍体鳞伤。 全中国强力首播，来自果味 VC 的第一次，我们都很紧张哈。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心动、第一次登台、第一次考试、第一次离开家乡时候的心情吗？成长的岁月当中，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第一次哈。这是本周中国榜插福利的新歌一号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果味 VC 的新歌。接下来要回到22年前，听听看，在1999年呢，出现了一首畅快淋漓的歌曲，叫做《快乐的人请举手》，茱莉亚。彭佳慧。 人们的世界，快乐是一种需求呀。在这个时候，别做无聊的懒惰虫。 快乐的门就在前头， 别害羞， 星球。 们看到北京时间9月20号凌晨法甲第六轮，巴黎圣日耳曼在主场2-1击败里昂。这一次呢是梅西在巴黎主场的首秀啊，也吸引了很多明星前来观战啊。在看台上，大家发现了有周杰伦。赛后呢，主办方也向周董赠送了18号球衣。据说赛前巴黎在进行热身时，王子公园球场甚至是播放了刚才的这首 Mojito。 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是2000年九月份推出的一张粤语专辑，打得火热哈、啊。这是陈奕迅的众多唱片当中记忆深刻的一张粤语唱片，因为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K 歌之王。 不够动人，你别皱眉，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，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，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，还能凭什么拥抱若未令你兴奋，便宜地唱出写在情歌的情感，还能凭什么要是爱不可感动人，俗套的歌词煽动你恻隐，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，来吧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，如从未听过，誓言如幸福摩天轮，才令我因你要呼天叫地，爱爱爱爱那么多，将我漫天心血一一抛到银河，谁是垃圾，谁不舍我难过，分一丁我赠我，我唱出心里话时眼泪会流，要是怕难过住我手，我只得千语万言放在你心，比渴望地老天荒更简单，未算罕有，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，来吧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，如从未听过，誓言如幸福天伦，才令我因你要呼天叫地，爱爱爱爱那么多，给你用力作20首不舍不倦，还是送你爱得火火，给你卖力唱20首真心真意，为高峰都因我动容，无人及我，你怎么竟然说 K 歌之王是我，我只想跟你未来浸在爱河，而你那颗欠绝得不能绝，绝到用掉我。 K 歌之王这首歌呢，有粤语版本和普通话版本呢。粤语版本就是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收录在2000年9月29号发行的《打得火热》专辑，那么普通话的版本收录在2001年7月17号发表的《反正是我》专辑。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看这个九月呢，马上都要过完了，我才想起来，咱们今年还没有播九月的高跟鞋，好，马上安排呀！这是1988年。有没有这种说法？专辑当中的一首经典的作品，由陈克华作词，齐秦作曲，齐豫演唱。九月的高跟鞋， 脱下寂寞的高跟鞋，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这里不是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。

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蔡依林在2006年，当时从 Sony 跳槽到 EMI 啊，百代唱片发行的第一张专辑，同名主打歌曲叫做《舞娘》啊。啊，彻底的来夯实了他在中文歌坛能歌善舞，尤其是在跳舞方面的人设，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也是他很自信的一个部分呢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同样2006年9月份，李玟推出他的专辑《要定你》。 请注意，爱情来袭，倒数三二一，快把我放进你心里。 我要你的心，我要

我从前不相信捉摸不定的爱情，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，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。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，我很愿意把心快递给你，你让我把对爱的谜变成决心。 城市里面悄悄呼吸，没有了力气，看着人海思考，爱情没必找到你，爱上你，我的脑袋里面的大小回忆，没有留下空白，你占据了所有距离，我不需要谁添加的规矩，说可不可以，我知道自己很爱你。 18年前在追潘玮柏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，现在再来听这首歌，觉得感觉怎么样呢？这是2003年9月份潘玮柏的第二张专辑《我的麦克风》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爱上未来的你》。你看那个时候呢，就是 R&B 再加上 Hip Hop 啊，并不是现在的潮流所指啊。好，麒麟在北京啊，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要祝大家心情愉快啊。昨天是中秋节，因为呢这两天我没有在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这个直播，所以我要在这里要补说一句中秋节快乐啊，亲爱的朋友们呢、啊、昨天在北京赏月真的是太棒了，你们那儿怎么样呢？当然了，15的月亮16也挺圆的。那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是王心凌 Cindy 在2004年专辑《爱你》当中的一首歌曲《月光》，我们明天再见吧。 弯弯月光下，蒲公英在游荡，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，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，难免会受伤。弯弯小路上，蒲公英在歌唱，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，